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一替成名》，作者 Superpanda， 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同音，第139集。在六国战记还没有下映时，便有人预言影帝归属一定是索然和修义两人中的一个。凤眼全年电影只有这两个人有过突出表现，可问题是最终归属到底是谁呢？到时另外的一个表情将会如何？虽说左然与何修义一个戛纳影帝一个柏林影帝，大约并不会在乎这个，然而国人还是好奇戛纳影帝还有柏林影帝正面怼上的话，到底是谁更胜一筹呢？左然还是何修义？老的还是新的？讲不讲不重要，但这种 PK 很燃。与评审团制度不同，香港电影金像奖与奥斯卡金像奖类似，多轮多人评审，由香港电影导演会、香港电影编剧家协会等13个会员，还有许多业内人士、媒体人士一起参与评选过程，经过两轮投票决定最终得奖名单。电影人全面参与，可以说真正代表一部电影受欢迎的程度，因此对于谁的演技更胜一筹，这个奖项很能说明问题。一位老牌的女影星翩然走上舞台，转播画面上面几个候选人的照片从左至右竖版摆放，第三个是左然，第四个是何修义。老牌的女影星伸手打开信封，女影星说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演员的是左然。与何修义对望一眼，台上的人继续说道：“左然。”张淼淼兴奋大叫，剧组的人也一片欢呼，可同时又有些尴尬，何修义没有得奖，要用多大的音量祝贺左然才合适呢？左然站了起来，没有太多表情，可何修义觉得左然有些疑惑，一看就是觉得对方更应该拿。在左然的眼中，此时的何修义已经接近完美，而他自己则是在吃老本罢了。而何修义同样怀着觉得对方更应该拿这个心思。左然对世界的思虑非他能及，他也一直都将左然当作标尺。他们俩对恋人的滤镜十分厚，两人互相崇拜，互相迷恋，全都会把自己摆在较低的位置。何修义嘴角带笑，去吧。左然对何修义轻轻点了下头，走进过道打算走上台子去领他的奖了。女影星说了一句哦，台上老牌的女影星忽然提高音量，似乎想要压下现场的欢呼声，本届金像奖最佳男演员还有一个何修义。他是在抖包袱。何修义猛然的抬头面向左然，而后便又看见恋人今晚以来首次缓缓撩起的唇角，眼瞳当中流光溢彩，在文化中心大剧院的灯光下好像某种珍贵的宝石一般。双影帝，这种极小概率的事发生在了他们身上，就像《又见于美丽》当中讲的，与男朋友一起干什么事都是最为甜蜜的事，即使这在旁人看来很无厘头。香港电影金像奖以前并非没有开出过影帝的双黄蛋，1983年的第二届便出现了一次双影帝，不过从那之后30年来再没有过。近年来其他奖项倒是有双影后，这回是时隔30年又一次双黄蛋。何秀一的座位靠里，众人纷纷将脚收回，何秀一站起身，小心踩着空处一步一步迈向左然，生怕踩到撞到了谁。左然站在下面一层楼梯的过道中等待，见此情景忽然伸出右手递给了何秀一。别人看来左然只是十分绅士的想要扶一下搭档而已，然而何秀义知道这是一次公开牵手。何秀义愣了一下，而后笑了，伸手攥着紧紧捏住恋人十分宽厚的手掌，又是几步走进过道， 觉得灯光真闪。祖然并未立刻放开，而是拉着何秀叶的右手走下几级台阶，才轻轻地松开。两人一前一后抬腿，一级一级走上台子。何秀叶她突然感觉，这很像是他们两人经历的事儿。祖然在前挡住风雨，他重新走了一遍祖然走过的路。接过奖杯，单独的肩并肩站在众人眼前，站在镜头面前，好像是一种十分特别的体验。感谢一圈之后，何秀义说，能够得到认可，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搭戏的是左然，他能令我完全的融入角色当中，并且得以发挥我所有的才能。如果没有左然，我未必在这里。讲完，他面向左然伸出了双臂。何秀义的呼吸急促，整颗心脏通通的跳。左然一愣，而后抱住何秀义的后腰。何秀义揽住左然的后梗，将头埋在对方优雅的紧握处。这个拥抱持续时间很长，长到根本不像搭档间的拥抱。时间仿佛停滞，一秒钟像一个世纪一样。当天晚上，《六国战记》还拿了最佳电影，最佳导演则是被一部思考香港过去、现状以及未来的文艺片得去。香港电影金像奖并不明显偏向于文艺片，许多商业大片都曾获此殊荣。何秀义想到了鬼才北野武，1989年自导自演的处女作《凶暴的男人》便囊括当年日本某个大奖的最佳影片、最佳导演、最佳男主角，还有最佳新演员。虽然相比那个左然明显不如，但也是能够说明恋人的确是有才能的。左然与何秀义第二次走上台，何秀义在左然身后，左然调整了下麦克。 有许多人问我，要怎么样才能拍出好的电影？说句实话，我不知道。就像黑泽明在1990年获奖感言当中说的一样，我已经拍了50年电影，可是我还是不懂它。但是我在想，我做过的最正确的事就是等待。拍摄电影需要等待。有许多演员与主角的感觉相符吗？也许是的，但一定有最为接近的那一个。对我来说，是何秀义。许多导演都有所谓的御用演员，就是因为对方的波长最合。转行导演，是我早就有的念头。但是直到3年之前，我才等到了何秀义回到圈子。他是我梦想中的那种演员。在等到他之后，我从未动摇过。在等到他之后，我从未后悔过。当然，还有一些其他的话，在这里就不多说了。秀义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 一连5个谢谢。一谢你同意了参与我的电影，二谢你出现在我的生命当中，三谢你接受了我的全部感情，四谢你坚定地陪我走过雨天，五谢你承诺了永远伴于左右。感谢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一替成名》，作者 Super Panda。本集播音：明月照经纶，童音。